秦楚之际月表。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：初作难发于陈涉，虐力灭秦，自项氏拨乱诸暴，平定海内，足见帝座，成于汉家。五年之间，号令三善，自生民以来，未时有受命若斯之极也。昔余下之兴，积善累功数十年，得洽百姓，设行政事，考之于天，然后在位。汤武之望，乃由弃后继，修人行义十余事，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，犹以为未可，其后乃放事。秦起襄公、张于文、穆献孝之后，稍以蚕食六国百又余载，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，以德若彼，用力若此，盖一统若斯之难也。秦既称帝，患兵革不休，已有诸侯也。于是无持土之风，挥坏名城，消封敌，除豪杰，为万世之安。然王继之兴起于闾巷，合纵讨伐至于三代，向秦之进，是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。故奋发其所为天下雄，安在无土不忘，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？岂非天灾？岂非天灾？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？